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一封封邮件，追忆往事，讲述隐私。它来自于地狱。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。 一个多月前的晚上，郑川在停车场自己的车位旁发现了一年轻女子的尸体。一个月后同样的时间，电梯里有一位白衣少女，长发遮住了半个脸孔，与那个死去的女子酷似。 郑川一走进办公室，便闻到了百合的幽香。在办公室的茶几上摆百合是他多年的习惯，高薇配合得很好，隔几天更换一次，他对此非常的满意。此刻高薇正坐在黑色的皮沙发上，对着百合发愣，像有什么心事似的。郑川也无意多问，他将昨夜改定的一份合同交给了他，让他送给商贸部的张经理。高薇出去之后，郑川凑近新换上的百合闻了一下，同时用手摸了摸古香古色的陶瓷花瓶。这个清代的花瓶是他从古董店里买来的宝贝，花瓶上绘有一幅古代仕女图，图上的女子刚走进后花园的样子，背景是幽深的庭院和开在院墙上的一道圆门，远处是迷离的怪石和花草。郑川认定，要是看着这个花瓶就能让人安静下来的，世事繁杂，人迹熙攘，有这个花瓶在他的视线内，再加上百合的幽香，他在忙乱之余也可以获得一种休息。不过近年来发生的怪事让他对这个花瓶产生了疑惑。前几年他的一个朋友老是生病，后来怀疑是否是家里的一只玉镯在作祟，那只玉镯也是古董店里的古货，谁知道他在几百年间被什么人的手腕戴过呢？郑川的那位朋友越想越觉得玄乎，便将那只玉镯卖掉了。没想到自从玉镯离家之后，他的病好了。那位朋友由此判断，被前人使用过的东西是有灵性的，它能保佑人，也能诱惑人，甚至能害死人。关键看你和这个物品之间形成一种怎样的对应，而这是命中注定的，是你自己做不了主的。郑川坐下来，他仔细端详着花瓶上的仕女图，图上的仕女一会儿变换成知青时代的那个女子，一会儿又变换成昨天晚上电梯间里的白衣女子。女子主因，这花瓶长期放在这里 是否阴气太重了呢？况且这花瓶一定来自清代的某座深宅大院。家人上吊，你丫鬟投井的事儿，在那种深宅里难免不会发生，而这些气息落在花瓶上，经过了几百年的沉淀，谁知道它具有什么灵性呢？郑川并不完全相信这种推测，但也不敢全部否定。重要的是，他近来被两个死去的女人缠上了，他得想办法走出这个迷局。郑川打开了电脑，他想再读一遍林小月发来的第二封邮件。早年的经历像别人的故事一样让他惊讶，要不是这个女生记载的这么详细，她的记忆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这些恍若隔世的东西了。往事之二。 那个时候我们多年轻啊，刚17岁就来到乡下了，像随风吹起的草籽飘散在泥土中，没人知道我们将来怎么生长，孤独惧怕，只有大自然的蓬勃生机撩动着我们生存的热情。那时我们心中装有太多太多的神秘，地平线、星空、爱情，我们在朦胧的敬畏和向往中渴望了解其中的玄机，即使生病，那病中的经历也是含义无穷。你还记得你生病之后我来看望你的那个下午吗？你的茅屋藏在川西特有的苍翠的竹林里，门上挂着红纸，你说那是好心的农民替你贴在门上驱邪的。这病也确实让人生疑，那额头仅仅在坟地里碰破了一点皮儿，第二天怎么就发高烧了呢？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，是我将你推倒在黑夜里的。我坐在你的床边替你倒水服药，我帮你掖好了肩膀和下巴处的背，我的手停在被子上，久久没有动。是啊，我希望你抓住这只手。我们的主题之间相隔了好几里路，我走来看你就是为了感受你的气息，可是你的眼光总躲着我，你的脸颊绯红，不知道是发烧还是为了昨天夜里的鲁莽的举动而不安。我感觉到你希望我走，你的身体在被子下边微微的发颤，你无法面对一个在黑夜中被侵犯过的女生，你觉得在光天化日之下自己的过失暴露无遗。你知道吗，在那一刻我对你陡生爱意，可是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。我走出你的房门后，在竹林边偷偷地掉了几颗眼泪，这眼泪有一点委屈，还有一点欣喜。那是多么遥远的人生细节啊，多少年了，这些轻如羽毛的细小的事情比许许多多的大事更让人难以忘怀。 郑川读完了这封邮件，然后揉了一下眼睛。这是他早年发生的事吗？这些是陌生的，让人不敢相信。他努力地回忆着林小月这个女知青的形象，一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在他的眼前闪了一下。是，这种辫子与现在的女性 再也无缘了。郑川将目光从电脑屏幕上移开，仿佛从梦境中醒来似的抬起头，猛然看见高伟正站在办公桌的前面。他进来了一小会儿了，赶紧郑川正在专心地读东西，就站在那儿没惊动他。啊，有什么事儿吗？ 郑川说。秘书高伟在办公桌对面的黑沙发上坐下来说，刚才大楼的保安打电话，请各层楼注意安全，尤其是下班后要关好门窗。我听说昨天晚上有陌生人进入第24层楼，一个保安上楼去查，却一直没有下楼，另一个保安再上楼查，发现第一个保安已经昏倒在过道上。他说他遇见了鬼，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在走廊上对他笑了一下就消失了。尽管这很可能是一场虚惊，因为这个保安是从农村来的，平时就很迷信，每到夜里整座大楼空荡下来之后，他就从来没敢一个人去各地巡视过，所以所疑的是很可能是这个胆小鬼自己看花了眼造成的。不过大楼管理员还真的接到过电话，说是24楼有陌生人。不管怎么样，保安提醒各公司都要加强安全防范。 郑川大吃一惊，看来昨天晚上真有鬼魂似的女人在这个大楼里游荡。他忍不住对高伟讲了他昨天晚上在电梯里和24层楼上的奇怪的经历。 啊！秘书高伟惊恐地说，这太可怕了，我该怎么办才好啊？ 郑川奇怪地看着他问，你怎么了？ 高伟说他是对自己害怕了，因为他的梦老是应验。他梦见公司办公室的张姐只穿着一件内衣走进公司，两天之后张姐就掉了钱包。他梦见一个女友的屋里全是蟒蛇，第二天晚上就接到了这个女友的电话，说她出门的时候忘了关水龙头，水整整的流了一天，她的几间屋子都被水淹了。现在郑川又在电梯里遇见了那个白衣女人，而正是他前几天梦见的一个白衣女人在坟地里拦住了郑川开的车。他的梦怎么就这么灵验呢？他不想这样，他怕有什么东西附在了自己的身上。一个人如果预感有某种神秘与自己搭上界了，那真是让人害怕的事情。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我跟正常人不一样吗？ 秘书高伟漂亮的眼睛此刻流露出了孩子似的恐惧，他说， 我不想这样，我的女友现在都怕被我梦见，他们说我梦见谁谁就出事儿。 没那么严重，也许都是巧合吧。哈哈，郑川抚摸了一下高威的脸颊，安慰着说，女人呢，在她无助的时候，那种楚楚可怜最令她心动。尽管她对自己的这种事儿 为什么 也是感到不可思议， 秘书高伟疑惑着说，如果反复出现，那可就不是巧合了。我先在梦中看见他的。你说，你说呀，你说，那女人会来找我吗？ 从今天起，我可不敢一个人坐电梯了。 下午，郑川在古董店里欣赏一面巴掌大的铜镜，这是乾隆年间的东西，拿在手里冰凉沉重。自从郑川在这里买走那只清代的花瓶，古董店的王老板便经常向他推荐新货。这次快下班的时候，郑川接到电话说，有了一件新宝贝，值得他来看一看。王老板说， 嘿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，这我刚刚收购到的呀。你看这背面有工匠留下的年代和专家的鉴定，这个货真价实，这可真是乾隆年间的东西，就说不定曾经被哪个妃子用过。 郑川在古董店的雕花红木椅上挪了挪身子，他端详着这面古老的铜镜，被妃子用过，他心里咯噔了一下，对着眼镜悬垂在鼻梁上的王老板说，东西倒是个正货，只是这些被死人用过的东西，哎，会不会有什么不吉利？ 王老板扶了扶老花眼镜，大惑不解地说， 哎呦，郑老板，您说外行话了。这凡是这古董啊，那肯定是得叫古人用过东西，那才值钱，是不是？用它沾祖先的光，那只会大吉大利。 郑川说，王老板，不瞒你说呀，我买回的那只清代的花瓶放在办公室啊，老是发生不顺心的事，因此这面铜镜虽然好啊，我也只有割爱了。 哎，这郑老板，你多虑了，凡事总有波折，这可不关花瓶的事儿。这我还记得瓶上的那幅仕女图，嘿，那栩栩如生，一定出自名家之手。 王老板正在解释，却看见郑川已经将头转向了殿堂的另一个方向。原来那是一个20来岁的女孩，正在弯腰欣赏玻璃柜里的古董。这个背影不知触动了郑川心里的哪个角落，他望着这个背影，他的心里升起了一种淡淡的惆怅。这个女孩穿着花布长裤，配着乳白色的小衫，这种邻家女孩的装扮现在已经很少见了。她柔韧的腰和浑圆的臀部牵动着郑川的视线。郑川很久没有被女人的身影打动过了，那么这个女孩为什么吸引他了呢？他纳闷地想。一直到走出古董店以后，才突然明白，这正是30年前林小月留给他的印象。这个和他一同下乡的女生，他当时远远地看上她一眼，也会迷醉不已。而现在他们都已人过中年，在许多年没有联系之后，他的邮件却来到了他的邮箱里，而他所在的杂志社却说他已经于1年前死去了。这可能吗？土匪人真的有魂魄存在？ 突然想起了母亲去世后的几年。他好几次在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，听见母亲的声音说：“ 小川啊，起床了啊。” 他猛地睁开眼， 天已经大亮了。而这一天他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做，若不是母亲的声音，他很可能就睡过了头了。郑川走出了古董店之后，这样的胡思乱想着，一直到停车场找到他的车之后，才告诫自己要清醒一点，开车的时候集中精力才行。这个时候他的手机响了，是他的秘书高维打来的，他说他在办公室整理材料忘了下班，等材料搞完了之后才发觉公司里的人都走光了，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在17楼，他不敢下楼了，他怕在电梯里碰见那个死去的女人。他说：“ 你来接我下楼吧。”哦， 高维在电话里像小孩似的央求。没有办法，谁叫他给高维讲了电梯里的恐怖的遭遇呢？他只得驱车直奔方城大厦，照例将车驶进地下停车场的 F 区。他硬着头皮走进电梯，然后安慰自己说：“现在天还没黑呢，这楼里就算是有鬼魂，他也不会现在出现，不会的。”电梯在上行，郑川记得那白衣女人上次是在3楼进入电梯的，他想起这电梯在3楼曾经停过，这次在3楼千万别停下。正想着，电梯停了，刚好在3楼。郑川的心猛地跳起来，随着电梯门哗打开，有凉风贴着地面吹进来，外面没有人。郑川赶紧按关门键，电梯门缓缓地关上，他松了一口气。他感到自己一个大男人吓成这样，真是有点狼狈。电梯在17楼停下了，郑川走出电梯，彻底松了一口气。他咳嗽了一声，让自己镇定，然后推开公司的玻璃门走进去。整个办公区呈井字结构，4条走廊上现在都寂静无声，下班后的写字楼仿佛一下子成了无人区。郑川的办公室在南边走廊的尽头，办公室是一个套间，他在里间，外间是他的秘书高伟的办公室。 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张美华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本书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。 Thank you.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一封封邮件，追忆往事，讲述隐私。它来自于地狱。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。被两个死去的女人缠上，郑川开始怀疑自己沾上了邪气。这天，高伟因为加班晚点，不敢坐电梯离开，于是他把已经下楼的郑川叫了回来。 办公室房门紧闭，郑川敲了敲门，轻轻的敲门声在静寂中显得很响。高伟开了门，郑川不解地说：“你把门关得这么紧干什么呀？”“ 我怕。” 高伟说。“ 你别笑啊，我一想到死在停车场的女人会出现在电梯，吓得就不敢出去了。” 高伟上身只穿着一件粉红色的兜兜。郑川走进办公室之后，他便赶紧关上了房门。他说下班后楼里的中央空调就关了，说是搞检修，这样的大热天，都说七月流火呢，没空调简直热得不行。他指了指搭在椅背上的西服说：“我还是第一次在办公室里不穿外套，怎么样，好看吗？”郑川望着那鼓鼓的胸部，感到了一阵难以克制的冲动。他抱住了她，手在她赤裸的背上抚摸，这光滑的肌肤上只有一条连接兜兜的丝带。他的手往下移动，隔着裙子压在了她的臀部上。这个时候，他的眼前突然闪过了古董店里那个女孩的曲线，那个女孩的形象完全就是林小月的化身，那30年前的女生。然而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她的身体。此时郑川的热烈让高伟反而有些意外，因为除了他刚到公司的那段日子之外，郑川很久没有和他在办公室里做爱了。他躺在沙发上和郑川缠在一起，气喘吁吁中，他突然说：“有人在看我们。”啊，谁？郑川感到莫名其妙。高伟用手指了指茶几上的花瓶，瓶上的仕女图正对着沙发的方向。郑川爬起身走过去，把花瓶转了一个方向。高伟说：“ 开玩笑的，还这么认真呢。” 郑川说：“那古代的女子看见这种事儿，也许咱们会倒霉的。” 高伟笑了笑， 没想到郑川还挺迷信。 两个人一番热烈，天已经黑下来了。郑川打开了写字桌上的台灯，坐到转椅上，点燃了一根烟。 高伟的脸颊红扑扑的，他一边拿衣服一边说，你已经不喜欢我了，有另外的女人追你了是不是？好像是你的旧情人吧。郑川愣了一下，但很快反应过来，是高威看过他的邮箱了。他的邮箱里平时都是一些商业信函，需要高威处理，所以高威知道他邮箱的密码。 郑川坦白地说，对，是30年前的情人，不过他已经死去1年多了。 你骗人吧，那几封邮件可是最近才发过来的。 正是如此啊，我才感到非常纳闷。林小月死之前在云杂志社做编辑，至于现在收到的电子邮件究竟是怎么回事，你得替我好好的查一查。 我哪有这种本事，死了的人会发来邮件，这阎王爷才能知道底细呢。 显然高维认为郑川说的不是实话。高伟穿好衣服便向门口走，说他去洗手间，回来之后他们一块儿下去。 哎，电梯里的女人才是死去的人是不是啊？ 他在门口回过头丢下了这句话。郑川并不搭理他，听到他的脚步声在走廊上远去，他抽着烟，随手打开了电脑，想看看有没有新的邮件发给他。可是电脑好像出了什么毛病，邮箱老是打不开，屏幕上出现的提示是，此页无法显示，洗手间在两条走廊相交的角落里。下班后的公司像一座无人居住的旅馆，所有的房门紧闭着，昏暗的走廊上悄无声息。高伟走进女厕的时候，看见最里边的一个厕位的门是紧闭着的，但当时一点也没有在意。他走进了那道门旁边的厕位，蹲下，天花板上吸顶灯发出了呜呜的电流声。这种寂静让高伟的心里无端的有点发慌。这个时候，隔壁的侧位仿佛有人的呼吸的声音。这么晚了，谁在厕所里啊？厕位之间的隔板在接近地面的地方有一条缝。高伟低头往隔壁看，他看见了一只白色的高跟鞋。高伟随口问， 谁在那边啊？ 没有人回答，他的问话像石头扔进水，换来的是更加神秘的安静。高伟一口气跑出了厕所，他的心咚咚地跳，他感觉跑慢了就会有人从背后抓住他。他冲进了办公室，对坐在电脑前的郑川喊，厕所里有人。谁呀？ 郑川感到很奇怪，天已经黑了，谁还在公司里呢？郑川跟着高伟走进了空无一人的女厕所，最里边靠墙的侧位紧关着门。高伟再次提高了声音喊：谁在里边啊？啊，你出来！没有人应答。郑川走过去，猛地一下拉开了侧门，里边什么人都没有。刚才真有人的，我看见了他的高跟鞋。郑川的心里也有点七上八下，他说：好，咱们走吧。走廊昏暗的像一条隧道。高伟紧挽着郑川的胳膊说： 你觉得是有鬼吗？ 郑川故作震惊地说：哪有什么鬼呀，一定是你看错了。那个人如果穿着高跟鞋，他走路会很响，怎么咱们没有听见任何脚步声呢？ 我发誓绝对没看错。 他们走到了电梯口，按下了按钮，电梯从底层缓缓上行。不一会儿，那门哗的一声向他们敞开了。他们走了进去，按下了负一层地下停车场的按钮，电梯下行。郑川将头靠在电梯的壁板上，望着穿着深色的西服和短裙的高伟，他的眼前闪过刚才他在黑色沙发上的白色的身体，而就在那个时候，一个穿着白色高跟鞋的女人就在他们的外面游荡。电梯门哗的一声开了，郑川一脚走了出来。高伟怎么没出来啊？他转身看的时候，电梯的门已经关闭了。 高伟叫他的声音在门缝里响了半句就被关上了，他这才发现 这里是电梯的第三层楼。 他怎么想都没想就走出来了呢？他赶紧按门上的按钮，可是电梯已经下行了。 三楼是会议厅，此时一片黑暗， 他突然想到上次遇见的女人就是在这里进电梯的，那么刚才是谁按了这层按钮呢？电梯是不会自动在这里开门的呀。 电梯已经下到负一层了，但是迟迟不上来。郑川想干脆从步行梯走下去，四层楼步行比电梯还要快一些。 步行楼梯在走廊的尽头，他开了廊灯向楼梯口走。突然他停下了脚步，一个女人正站在楼梯口，她背靠着墙一动不动。她穿着一身白色的衣裙，她的长发遮住了半个面孔，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，那仿佛是一具没有呼吸的僵硬的尸体。 郑川是在走廊的中段看见这个女人的，他一定是听见了她的脚步声，可是他的头并不向这边转动，他在楼梯口靠墙而立，对周围不做任何反应。郑川害怕了，他慢慢的往后退，往后退，一直退回到电梯口。这天夜里，郑川在梦里又看见了那个站在楼梯口的一动不动的女人。有几个人抬着一口棺木从走廊上走来，他们说那个女人是一个死人，她要见了棺材才会躺下。她觉得奇怪，人怎么站着就能死呢？她想跟过去看个究竟，可是她的双腿怎么也迈不开，她又急又怕。幸好一阵电话铃声把他从梦中惊醒了。他看了看表，凌晨两点了，这个时候谁还会来电话呢？他的心砰砰直跳，仿佛从一个噩梦进入到另一个噩梦。他犹豫了一下，然后拿起听筒，电话已经断了，话筒里是呜呜的长音，像着静夜一样，让人不能琢磨。护士谭小颖走出了病房，他仰着头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以此来减轻又一个生命离去对人产生的压力。不过他这次参加抢救的病人应该是最没有悬念的了，因为因脑溢血被抢救过来后一直处于深度昏迷中的病人，这十多天来应该只是在想方设法维持他的生命罢了，所以这个生命在几分钟前撒手归西并不让人感到意外。但是谭小颖毕竟才20岁，在医院工作一年多，目睹每一个生命的终结都让他感到惊心动魄。刚才走出病房的时候，他让医院的勤杂工一小时后再运走尸体，以免受太平间的秦大爷又闹出虚惊来。一个多月前，秦大爷在搬动一具尸体的时候，感觉那个尸体的手动了一下，结果大呼小叫的让护士和医生再去查看。查看的结果是这个病人当然是死了，至于手为何动了一下，医生分析说要么是某种条件反射，要么是秦大爷自己的错觉。不过谭小颖想，病人刚死就送太平间总是有点不妥，最好等一些时候再送过去，这样死者也许就完全安定了。谭小颖回到护士办公室的时候，看见桌上摆着一束鲜花。护士长说这是有人送给13床病人的，刚才门卫拿进来说是有人将这花放在门卫室，让转交给内科住院部的13床病人。13床病人名叫郑川， 他是一个很有身份的中年男人，据说是某公司的老总。不过到了医院，在医生护士的眼中，任何人都是一样的，他也不过就叫十三床。唯一不同的是，他住的是带空调的单间儿，还有就是来看望他的人很多。谭小颖将看望他的人分成了两类，一类是和他同样的志得意满的男人， 另一类呢，是年轻漂亮的女人。 不过，来看望的人将花放在门卫室，却倒是第一次，这让护士谭小颖感到奇怪。 看望病人，却不见面，这叫什么看望？ 十三床，严格来说，他并不算病人，他是住院做保健性的治疗。血脂较高，如果任其发展，引起心脑血管的疾病，可能要命，因此定期输输液实为明智之举。这种疗程每次一个月，俗称洗血，治疗确实很必要。谭小颖拿起花给十三床送过去。现在是下午三点，夏季中的一天最热的时候，走廊上的吊扇旋转着，搅起的也是一阵一阵的热风，因而护士谭小颖从走廊的深处拐进了那间空调病房的时候，迎面而来的凉爽让她感到特别的舒适。谭小颖说， 十三床，有人给你送花来了。郑川下床接过花儿。 哦，好漂亮的玫瑰啊，谁送来的？ 护士谭小颖说，她不知道，是有人托门卫带进来的。 郑川感到蹊跷，他仔细地端详着花儿，伸手从里边拿出了一张纸条，展开看的时候，只见上面印着几个字儿：祝你健康，林小月。 林小月， 是她，这个青春年少时的女友，这个已经死去了一年多的亡灵。郑川愣住了，拿着花束的手有点颤抖，那张神秘的纸条掉在了地上。郑川的惊恐的神情让护士谭小颖感到奇怪，她拾起了地上的纸条看了一眼，说， 林夏月，这个名字挺熟悉的啊。对了，这个女人是不是云杂志的编辑啊？ 啊，怎么，你认识他啊？ 护士谭小颖的眼前浮现出那个温文尔雅的中年女人。 这个女人在这里住院的期间，谭小颖叫她林老师。 她记得她是个智慧的女人，谭小颖很尊敬她。 在这之前，谭小颖一直是云杂志的忠实的读者，她喜欢读杂志中的那些关于女人的情感和女性心理的文章。没想到她今天有幸认识了这个杂志的编辑，因此她常去林小月的病房听林小月聊天讲故事，也对林小月谈自己情感上的一些困惑。因此，这个林小月的死让谭小颖非常受刺激。她看到林小月告别人世之后直挺挺地躺在病床上的遗体，她作为护士也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。 那么 那么一年多都过去了，这束玫瑰中的纸条是怎么回事啊？ 护士谭小颖愣了半天，才对郑川说：“ 这是一年前死在我们这里的林小月吗？她会不会是你认识的另一个同名同姓的人呢？” 郑川肯定地说：“不，是他，是他。”云杂志的编辑，是吧？怎么，他一年前也在这儿住过院吗？ 护士谭小颖说：“嗯，他当时住12床，就在隔壁的病房。他的心脏病比较严重，但是死的还是太突然，我们一点都没有想到。” 这个时候有护士在门外叫谭小颖，谭小颖对郑川抱歉地点了一下头，然后转身出去，忙他的事儿去了。 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张美华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本书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。